在讲中国人的广义的少阳之前呢，我们要先讲功能的少阳。什么样的东西叫功能的少阳呢？就是说，如果你用西医的角度来寻找中国人说的少阳是什么东西，就少阳区块，就什么少阳病，还有什么足少阳胆经的病，这个人什么郁闷，什么怎么样，自己那什么自己失调，或者说什么柴胡子烧和甘草汤里面有那个什么胆气不降，所以消化不良啊，这里闷痛那里怎么样，这样子，就是常常叹气啊，《黄帝内经》就开始讲说什么少阳有病的时候啊，人喜欢叹气，然后消化不良那个样子。那这个叹气不讲话，这是什么东西？就是那个所谓的郁闷啊，那个什么，就是到底这个郁字，郁闷的郁字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件事情，那我们可以这样子说啊，就是如果要用西医的眼光来找寻人体的少阳的话，中国人说的少阳是什么东西啊？是西医里面的什么东西？就是人体的内脏的自律性的，自律性的就是说我不能用意志力去控制它的，自律性的神经跟内分泌的世界。怎么讲呢？就是从前我们西医还没有那么进步的时候，他会说这个我们人体啊，就是内脏是什么神经啊，然后管什么事情这样子。可是到了现在近代的西医呢，就发现更多的东西，发现了什么呢？发现说，其实人体里面啊，每一个就是你的消化系统怎么样，这些脏器，其实每一个脏器都会分泌一些激素，去告诉别的脏器说我这边状况怎么样，你可以怎么样。也就是说，脏器与脏器之间是会互相沟通的。那这个沟通呢，如果是用神经来沟通，我们说是打电话；如果是用激素来沟通，我们说是寄信。但是脏器之间是会互相寄信的。那这样的一整套的人体内脏的互相沟通的机能，是西医所认识的领域里面的中国人说的少阳。那如果这个机能有问题的时候，人会怎么样？他的内脏就会失调。什么叫做失调？就是说这个内脏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下面一段内脏不知道该做什么好，可能做事情跟他刚好冲突到，所以这个人可能吃一顿饭就是这里痛那里痛，但是他有没有什么重病，检查去西医院检查什么病都没有，可是他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吃一顿饭这里闷痛那里闷痛的，所以他的身体的自我沟通的机能有问题的时候会这样子。那比如说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说像是那也不是真的少阳啊，比如说半夏泻心汤症，什么心下痞，那心下痞是什么东西啊？如果你要用西医来解释的话，他会这样说，他会说人体啊的胃酸是很酸的，所以你从胃部啊放到十二指肠里面的那些食物啊，其实是很酸的， pH 值是在 3.5 左右的，那是非常酸。 pH 值是7是中性嘛，对不对？那1是硫酸嘛，对不对？那也不能说硫酸，这样讲话非常不精确，对不起，就是很酸的酸，越酸的就 pH 值越小这样子。那这个碱性值是大于7的嘛，对不对？那我们这个胃酸呢流下去啊，到了肚子里，要经过十二指肠这一段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胰脏啊，或者是肝脏啊，都会还就是单干的透过胆嘛，会分泌一些东西进来，让这个地方，让这些食物它回复到 7.5 左右的酸碱值。也就是说，一开始从胃流到十二指肠的东西是很酸很酸的，然后可是过了十二指肠之后，它要变成微碱性这样子，那这样才不会继续，不然的话一直流下去就把肠都烧烂掉了。对，那如果这个人的肝不好，那肝不好就不能够来得及分泌那么多东西，让它的这个酸碱值降下，就是酸性降低变碱性。那这个时候呢， 那个区域就会分泌一种内分泌，那种内分泌的功用是抑制胃的运作。也就是说，当他觉得他忙不过来了，他就会叫胃说：“你等一下，你先不要分泌胃酸，不然的话我们这边没办法收，来不及收拾。”于是那个时候胃就忽然间停止分泌胃酸了，然后这人就觉得胃闷闷胀胀的，不知道该怎么好。那所以呢，这人就会在吃饭后一个小时之后的时间左右，他会觉得胃在闷胀闷胀不舒服。所以这种东西是人体里面的这些讯息互相传导造成的结果。那这东西你要怎么医？你说是治脾胃吗？不是哦，那个时候吃半夏泻心汤，如果以西医的观点来讲，是在让肝比较舒服一点，就是因为肝这个脏是你帮它变得舒服了，它自我疗愈的能力很好的，所以它会让肝舒服了，它能够分泌出足够要该给的东西了，那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所以你说半夏泻心汤在西医的角度来讲，那不是治什么脾胃，不是什么，是修补肝脏的药，就是帮助肝比较舒服的药这样子。那就从这个角度，就是我随便举这个例子，只是说人的内脏是会互相传达讯息的。那当这个传达讯息的这状况很混乱的时候，内脏就会开始失调。那这样子的状况发生了问题的时候呢，其实也可以说，我们说柴胡的这个功能啊，是要帮一个人调畅气机，就是让一个人的身体的气能够舒畅，不要郁闷。其实郁闷，我觉得以西医的这个人体自我的沟通系统来讲的话是有意义的，因为我们一般说什么这个人是气郁不舒畅啊，然后怎么样啊，啊吃点东西就这里那里都不舒服啊，怎么样？那几乎就是一个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可以医的还不错，或者是这个方剂所衍生出来的类似的方剂。那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你说它干什么？我们之前教止咳的时候有教过枳实止咳，有教过提垂汤，对不对？就是说它能够让内脏下垂拉上来。那在张仲景的治疗妇人的方子里面啊，有一个方子叫做枳实芍药散。也就是说，他说一个妇人啊，生完小孩子之后肚子绞痛怎么办？其实肚子绞痛经方一律是芍药，对不对？因为芍药可以让收紧的平滑肌放松嘛，那消化系统是平滑肌，子宫也是平滑肌，可以让它放松，所以要治绞痛一定要用芍药。可是为什么妇女月经痛可以用小建中汤，而产后的人腹肚子绞痛要用枳实芍药散呢？那是因为产后的人子宫要收缩成原来的状态的，那你用了芍药，让他子宫一直放松在那边，这人就不能复原了，就他不能够从孕妇的状态回复到一般女人的状态，因为产后的人子宫是需要收缩的，所以怎么办？加枳实，也就是说芍药让平滑肌放松，枳实让平滑肌收缩，而这两个药是互相帮忙而不互相抵抗，所以他又能够做到放松，是又能够做到收缩的事。那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里头有芍药有枳实，对不对？就你内脏里面整个该松的地方要松，该紧的地方要紧，等于帮内脏做一个什么马杀鸡一样啊。那这样做了之后，内脏就觉得不错不错，有马道很舒服，然后就是这样，但是大概是这样一个。那柴胡当然是以少阳区块为主去调人的少阳区块，那当然那个少阳区块就有牵涉到另外一件事，就是所谓的柴胡症的少阳区块了。那从这个角度，我们会知道为什么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是一个，因为柴胡跟甘草两味药其实就构成小柴胡汤的主结构了。因为小柴胡汤虽然有那么多味药，其他都可以拔掉，只有柴胡跟甘草不能动，所以柴胡跟甘草已经是小柴胡汤结构了。那再加枳实跟芍药这个样子，那当然古代汤易经法的小柴胡汤是没有去芍药的，那也可以。我觉得没有去芍药的小柴胡汤有它的好处，因为可以管到的事情更多。所以在汤那不是汤易方，在苦行诀里面，虽然它什么猪鸟汤啊，什么小羊蛋汤，它都说天行病怎么样怎么样？天行病就是上天让你流行的疾病，就是感冒类的嘛，就是传染病。可是呢，在大阴蛋汤或者是大阳蛋汤的条文，它不写天行病，它都写凡病。就是说这东西根本已经不关系到是不是感冒了，就是你体质是这个样子，你就要这样开了。啊，这样子的一个 粒子，所以柴胡剂所调理的这个西医所认为的少阳是有意义的，就是能够让它变得比较舒服。那我们也说胆结石是柴胡调理肝脑汤是非常有效的方子，就是能够让胆结石得到很大的改善。那你也知道胆结石也是一个内脏的气机失调才会产生的东西，对不对？就是它该怎么样的时候不怎么样啊，就是可能他早上不吃早饭，然后胆汁放在那边没地方去，然后用不到，然后就放在那边就放坏掉，其实都是关系到所谓的调畅气机，就是人体的内脏的互相的沟通跟调节的所有的这些事情。那但是要谈到这个西医说的这个柴胡症的这个调畅气机呢，其实也就得讲到小柴胡汤的真正的主治，也就是少阳病。我现在还没有在讲广义的山药，我开始在带一点少阳病，就是小柴胡汤它所治的东西我们称之为少阳病。你不可以说肝胆之气郁结，内脏气机不畅，你就要小柴胡汤，不能这样说，就是可能可以可能不可以。那小柴胡汤它到底是作用在哪里？它的一切加减变化我们都不论，就是这个三两的这个三两的甘草跟八两的这个它是二两甘草，对不起，这个哦，哎呦，这个那个汤已经是二两啊，这个是三两，三两的甘草跟八两的柴胡，这两个这东西加到一起，这小柴胡汤是干嘛的？就是这么大量的柴胡是在干嘛的？我从前都以为这么大量的柴胡是用来清淋巴的。但也有意义啦，不过其实现在才知道它不是清淋巴，是清血。因为淋巴那个肿块要消掉，其实是血液里面的发炎要先消掉，所以它的那个实际上的作用是清血，只是结果可以呈现在淋巴上面而已。那这个小柴胡汤所管的病症，我们来大概的说一下啊，我们今天是很大概的概略的介绍而已，就是说这个《伤寒论》的条文我们先不用翻书好了，我就大概带一下。如果是少阳篇一开始说什么，少阳之为病，口苦咽干目眩，有没有？然后呢在这个《伤寒论》里面有讲到说少阳病是什么，还有个耳聋，对不对？胸胁满，往来寒热，热多寒少，这些主症是什么东西？就是我现在先说个最粗糙的少阳主症。首先少阳主症眼睛容易昏，这个不是很好的辨证点，因为我们要开小柴胡汤有昏没昏不容易拿来当做辨证点。那你说口苦，口苦是这样子，就是我们他到底这个人为什么会口苦，我们到今天搞不清楚。但是少阳病的人口苦的几率是很高的，甚至呢只要出现口苦，我们都会觉得这人有可能是少阳病。那有没有可能不是？也有可能。阳明病也有可能口苦，那怎么分？其实张仲景的这个六经病是有六经病的郁结时的，就是六经病要好的话是什么时候发生？少阳病是清晨，阳明病是黄昏。所以如果这个人的口苦是早上起来嘴巴特别苦，这是少阳病的口苦。如果这个人是睡完午觉要吃晚饭的那时候嘴巴苦，那是阳明病的口苦，所以很好分。所以单纯的口苦或者是早上起来特别口苦，通常可以定义成少阳病。但是反过来讲，少阳病有没有可能没有口苦？也有可能的啊。所以柴胡汤的技术是在于抓主症。然后另外呢，胸胁满，就是说这身体侧面啊觉得会痛痛的，或者压起来有痛。我从前呢，因为我觉得学中医的人，尤其是学张仲景的中医，在解剖学这方面是很烂的，就是我那时候以为说哦，痛就是淋巴在发炎，后来才知道根本没这回事，就是那是我自以为的，就是我们用中医的讲法应该是说气机不畅啊，就是气不通所以痛，所以这个邪热的区块会痛。 那这个邪恶的区块会痛这件事情，其实你也可以说它是一种体内的讯号，就是我们人体的内脏其实很多事情是很钝的，就像我们肝脏就不会痛了，对不对？所以肝脏因为它自己不会痛，所以都痛在别的地方，所以肝脏在这里，可是可能你得了肝病的话，你是这里痛或者是这里痛，就是左胁或者右肩，就是因为这个脏不会痛，所以他只好找别的地方替他痛，所以这个内脏的这个失调的状况呢，会让人的少阳经区块有不对劲的状况发生。那这个不对劲的状况会发生到什么程度呢？可能会中耳发炎，可能会眼睛红肿，可能会偏头痛，可能会胁肋痛，可能会环跳骨痛，就是说他等于一条少阳经在替他痛这样的状态。所以这少阳病的一个特征就是这个胸胁的这个胸部闷满啊，跟这个痛的感觉。那另外呢，少阳病我们说往来寒热，热多寒少。什么叫往来寒热，热多寒少？就是说它不，其实真正的疟疾那个打摆子是热一阵然后冷一阵，对不对？但是少阳病不是啦，少阳病其实是烧一烧又不烧，烧一烧又不烧。那标准的少阳病的烧一烧又不烧，比较是以天为单位的，比较以天为单位来讲，就是说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可能你觉得感冒已经好的差不多了，然后今天早上起来觉得身体还不错，然后就去上班或者上学，然后可是发现说到了下午又开始烧起来了，有没有这样的人生体验？那这种病后又烧起来的状况，其实在张仲景的书里面有写，就是这个要算到柴胡汤。那当然如果我们引用内经的条文，会说胆者中正之官，决断出焉啊，黄帝内经的素问的铃兰秘典论。那这个决断出焉就是说人呐、啊，把身体的决定权交给三少阳系统。那为什么要交给他？因为八卦王的情报最丰富，所以他有资格替我们决定，因为我们其他脏器没有办法得到那么多的情报，所以中国人认为胆经是帮你决定事情的经、哦、就是人体身体的情报网的总和在胆经。所以呢，这个但是如果这个人是少阳病的话，他的胆经刚好被病毒攻击了，所以这个人体呢，他的三焦跟胆啊、哦，胆经跟三焦腑弥漫着邪气的时候呢，这个人会怎么样？等于这个人看着自己内部的那一双眼睛被打瞎掉了。那你有没有看到那个武侠片里面啊，有那种谁哪个角色忽然间被人家打瞎，他会怎么样？他会忍着眼睛在流血，然后拼命挥刀，免得有人靠近他，对不对？那种发烧就是胆经瞎掉的人的发烧，就是他根本不知道我身体还没有病毒，因为我已经什么都不知道了，所以只好这样一直挥刀，然后就烧一阵子，然后挥了之后就觉得说会不会砍到我老婆了，然后停下来摸摸有没有摸到老婆的尸体，他好像没有，那敌人是不是还在，然后再挥一下，然后就这样子，就是一个对自己内部的观察瞎掉的胆经会引发这样子的一阵又一阵的高烧。那比较标准的是以天为单位，那如果是一天两三次，那可能是太阳病邪还有一点没有逼出去。我们说前面的什么桂麻各半汤还有没有印象，就是但是那个桂麻各半汤脉会比较浮，那少阳的脉是弦脉，所以还是分得出来。但是少阳病有没有可能一天发很多次？也有可能，就是少阳经受损的状态是不一定一样的。所以这些的东西呢，这一串的主症其实就是在定义我们说的少阳病。那少阳病或者说柴胡汤，这个甘草跟大量的柴胡是治哪里？那如果你要说西医的标准答案的话，是下视丘，就是人的脑的下视丘。也就是说在我们人类的脑部来讲的话，下视丘可以说是自律神经跟人体 体内的腺体的总开关。就是比如说你吃了柴胡汤之后啊，它就会刺激你，就是甚至如果你要说细一点，就是下视丘有人的身体的重要的九个开关。比如说我开了这个开关，我的体温会升高，会发烧；关了那个开关，体温会掉下来。就是管这种开关类的东西，就什么东什么腺体要分泌或怎么样。那这个我们中国人在论这个 太阳阳明少阳的时候，但是三阳经的世界有所谓的开合书的论点，那三阴经有三阴经的开合书，就好像一扇门啊、哦，你打开这扇门是太阳，关起这扇门是阳明，然后管这个开跟合的那个门轴是少阳。其实我一直都搞不清楚啊、哦，太阳的开跟阳明的合是什么意思。但是少阳的书的这个感觉，在我们治少阳病的时候会特别的有感觉，就是少阳病就人的开关坏掉了，就内分泌的开关、脏器的很多运作的开关、协调的开关、体温控制的开关、免疫机能的开关都在这个地方。就你吃了柴胡汤，它有什么效果？它可能会让你的肾上腺皮质素分泌，然后呢，分泌以后呢，这个人就会，因为皮质腺不是皮质素分泌，就身体里面开始有类固醇嘛，那身体就自己会抗发炎，抗了发炎以后会怎么样？血浆粘度会降低。血就干净了，不然血是黏的，然后改善营养状态会改善，因为血浆粘度降低，血液流量增加，肝脏就会得到营养，然后就保护肝细胞，就是它有很多间接的功能。那柴胡汤的话到底在人体做什么事？对不起，日本已经有一个某某大学教授说不可能化验，他说随便说柴胡汤里面有某个成分，对不对？它成分是什么？分成 A、C、D 三种。然后呢，他吃进去之后发现呢，吃到肚子里面啊 ，A 啊又变出多少种 ，C 又变出多少种 ，D 又变出多少种，就是柴胡汤进入人体以后有无数的化学变化，最后变到数不清的化学成分。所以他说到底哪个成分在有效，已经没办法计算了。所以日本人因为很爱柴胡汤，所以很热心的研究，于是后来提出说不可能搞得清楚，就是柴胡汤是一个不可被化学化验的。因为它的吃进去之后，每一个成分都在人体里面一直不停的变化，你再也没办法知道是什么成分有效了。那所以是这样子复杂的一个汤剂哦，所以就是柴胡汤会，就是所以历代的中医啊、哦，在研究到柴胡汤的时候，都有一种莫名的敬意。什么叫莫名的敬意？就是会觉得。你让我学医一辈子，如果不是张仲景的书里面已经写了这个方，我不可能创得出来。就是对柴胡汤会有一种莫名的敬意，就是这个汤是外星人吗？是上帝送给人类的吗？就是大家会觉得，以一个渺小人类的聪明才智，照理说是不可能触及这个神的领域的，就是对柴胡汤有这样莫名的敬意。就无论是科学化验或者是中医在研究方剂的加减之间，都会有这种感觉，因为它的比例太怪，就柴胡用到八两哎。如果我们平常疏肝解郁的柴胡就这样二两三两这个范围在用的话，你用不二钱三钱这个范围在用的话，你怎么样可以用到八两去？就是它那个比例没有办法从临床之中去跳跃到那个地方去发现，所以就是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我就说功能性的少阳的话，我们比较要说的是它会改善到脑下视丘的这个开关，那这个东西也关系到人的免疫系统，所以现在小柴被拿来干嘛？被拿来研究说什么抗癌症、抗艾滋病，因为它可以让人呢什么形成什么抗体，形成 T 细胞什么什么，就是这种艾滋病或者癌症最需要的东西，它可以刺激人体产生出来。可是这些东西的研究都有极限，什么极限？就是你不可以说小柴胡汤可以改善血液流量，然后就让肝脏得到保养，千万不可以讲这个话。小柴胡汤用了对人有好处的时候，只有在少阳病的时候，就是这个人体开关，你看到这个开关这里坏掉那里坏掉的时候，可以用这铁汤。否则的话，像日本人就傻傻的当做保肝药在吃，因为你化验结果说什么血液流量改善肝脏的活动，什么肝细胞什么什么这样子，对，讲了一大一大有的没的，被日本人在把小柴柴胡汤大家都很爱吃。其实台湾人当年的最畅销药叫做龙胆泻肝汤，那日本人的最畅销药叫做葛根汤，其次是小柴胡汤这样子，好，大概是这样，我不太确定。那这个日本人当保肝药吃呢，结果就在1994年到96年之间哈，就有88个例子是吃到间质性肺炎，就是吃到这个人肺自己烧起来，然后其中有10个人死掉还是怎么样，十几个人死掉啊，我资料忘记是抄哪里了。那这个这样的一种。就是10个人死掉，然后到1998年又死了4个，所以日本人才发现小柴胡汤这个不是保肝药啊，当保肝药吃会有问题的，就是吃到最后会肝阴虚，然后烧成肺阴虚，然后肺自己烧起来的，就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存在。所以我想我们现在经过了那么多的教训，我们会知道说小柴胡汤 它是用于少阳病，就是少阳的主症充足的时候，你可以用柴胡汤，它也可以帮你把这个人体的总开关重新做一遍。而且柴胡汤，小柴胡汤有明确的反应，柴胡汤明确的反应那么激烈，这是什么？是人体重开机耶！就吃柴胡汤简直就是电脑，你知道，人像电脑一样会重开机的，就眼睛发黑，忽然间怎么样，然后哎就好了，就是这样子一个过程。所以果然是能够，所以现在我们的科学研究能够最逼近小柴胡汤的研究，可能就是所谓的夏至秋的总开关，啊，就是让那当然也有关系到所谓的这个人的郁闷的问题，那就是夏至秋的总开关要把这个人从交感神经的世界切换到副交感神经的世界，那也靠这个开关。所以这是我们人体的这个机制是跟小柴胡汤最对得上的机制。那这个是我们在讲到的功能的少阳。那在下课以前我还要讲一个广义的少阳，对不起，我今天晚下课十分钟哈。那什么叫做广义的少阳呢？就是我们刚刚讲到小孩是至阳之体这个东西，为什么小孩是活在少阳的世界啊？其实啊，我们少阳这个区块，或者不要说少阳，我们不要说少阳，说三焦好了。因为刚刚我们说的那个什么夏至秋的这个九大功能九个开关，那个是少阳。那我现在要说的是广义的三焦，就是三焦是什么？那当然少阳跟三焦是一起两面的东西啦，但是刚刚说的那个体温调节什么，那个是少阳胆经的事情。也就是说你吃了柴胡汤，少阳胆经一通，好像少阳胆经好像就夹住你的脑的两个东西，你知道吗？就是这个地方的情报会跟脑子里面的机能直接这样产生连属，就是这条路一旦少阳经一旦打通了，身体里面的情报就重新能够运行了，那身体就开始知道它要做什么了，就是这样的一个疗愈过程。那至于说广义的少阳是什么呢？那广义的三焦，广义的三焦呢，就是《黄帝内经》里面有讲，说《黄帝内经》里面有讲说这个三焦者，绝毒之官，水道出焉。三焦这个东西是挖水沟的官，它会挖出水沟。那淋巴嘛，对不对？就是人体里面的水沟就淋巴。但是呢，在《难经》里面就是说，少阳这个东西跟心脏这个东西是一样的，都是有名无形，就是它是形而上的存在。那刚刚我们讲的功能的少阳，其实也可以说是形而上的存在，对不对？就人体很多很多的内在的运作的整个的总称，称之为三焦，就是身体自我的讯息传递的这个网路，就是讯息网络，称之为三焦。那历代的医家一直把三焦会指向个什么东西，我们称之为末网系统，有没有听过啊？所以清代的唐荣川呢，就会说，清代的唐荣川就说，人的这个皮下那层肥油啊，五花肉的部分啊，这个油网就是人的三焦。就其实三焦这东西不一定能够确定知道它是什么东西，但是我们会指向说末网，末网，三焦是末网。那三焦是什么末网呢？这个我们中医的典籍都会说什么，三焦出自于命门，也就是命门的这个地方长出了一种叫做三焦的东西。那我们用药或者是诊疗的时候，如果我们愿意放开人体的这个有形的身体的观点，而去接受《难经》里面讲的三焦是有名无形，就是有这个运作但是没有形体，就三焦如果是假设它就是形而上的存在的话，三焦会指向哪里？就我们放开这个可能性的时候，三焦会指向哪里？它会指向一个东西，就是好像我们说过，我们在中医基础的时候曾经说过，命门就好像你的灵魂投胎的着陆点，对不对？那这个灵魂要投胎的时候，它会可能决定我要长成一个什么样的人类。当然我们这个在西医的世界叫做基因啦，啊，但是中医的世界不管基因，会觉得这东西有很多讯息可能是灵魂带来的，就是我在投胎以前就决定我要长成什么样子，对我这辈子比较有用啊。那当灵魂要把这个讯息从命门着陆的时候呢， 命门就会开始分布出一层东西，一层膜子。然后呢，从这层膜子，这个膜子是什么呢？其实这个膜子呢，你也可以说是肉体的铸膜，就是灵魂上面有一层膜子，然后我们肉体照着这个膜子来长肉，就是人体有一个气场在这边约束着我们的肉身要长成什么样子，就是肉体的铸造的这个膜。那或者我们说这是灵魂的膜，就人的灵魂到底有多大，长成什么样的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灵魂跟肉体是有交界面的，而这个交界面如果以肉体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在我们的皮表这边有一层能量的膜。那这层能量的膜呢，整个好像整个扣住我们的肉体，而这个东西就是我们所谓的形而上的三焦。那这个灵魂的铸膜的这个观点对我们的医学有什么用呢？为什么我们讲到这么虚玄不能证明的世界呢？这是因为啊，有了这个铸膜的观念，很多很多相关的中医的疗法才得以存在。但如果鬼扯的话，比如说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里面有一个天山童姥，他因为年轻的时候练了一个什么功，就变成矮冬瓜长不高，对不对？有没有这个印象？然后有一天遇到一个少林寺来的小和尚叫做虚竹，虚竹就跟他讲说，婆婆啊，你是不是练那个功是练手少阳三焦经？那童姥就说，哇，不愧是少林寺出来的小和尚，这么有见识。其实就说在武侠小说里面都会用到这个观点，就认为说三焦决定你是要变成巨人还是侏儒，就是铸造了你的肉体的这个膜，这样的一种观点。那这样的一个观点它有什么意义呢？这样的观点的意义是这样，如果我们灵魂表面有这么一层东西存在的话，你就会看到这个东西是你的灵魂能量的身体上面的表面那个平原，对不对？那平原上面行走的这个高速公路啊，什么省道啊，是什么？就你的经络。